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7，北京晴见多云，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老区扶贫调查第一篇，电商为晋鲁豫老区脱贫增添新动能。 砥砺奋进的5年，驻村计时，王毅龙的心愿。 李克强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 国务院发出通知，部署开展第4次大督查，确保实现2017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中办国办出台意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8个月保持在51%以上的景气区间，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 公安部启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全国号牌统一监管。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巴萨至内罗毕铁路正式通车。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喀布尔恐怖袭击事件，事件已经造成至少80人死亡，350人受伤。 以下是详细内容。 革命老区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和主战场。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革命老区调研，他特别指出，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多次专门出台文件，要求加大对老区的扶持力度，汇聚全民力量，协同推动老区脱贫攻坚。老区脱贫到底摸索出了怎样的新路？近日，央广记者赶赴山西太行山、河南大别山、山东沂蒙山等老区调研。今天起，请听记者发自老区的报道，晋鲁豫老区扶贫调查第一篇，电商为晋鲁豫老区脱贫增添新动能。 河南省光山县地处大别山区，光山羽绒曾经是块金字招牌，在市场上很是紧俏，但是伴随着交通物流业的滞后，这块金字招牌迈向全国市场的脚步越来越沉重，这可愁坏了光山县副县长邱学明，也迫使他下定决心利用电商平台救活光山羽绒。 电商加二产加一产，起到一个互推互拉的作用，用电商开拓市场，倒拉加工单，倒拉生产单，使1、2、3产融合式发展。 光山县把羽绒服装网络定制平台统一起来，形成完整的形象、标准、材料供应、售后服务、商标产业链。如今打着光山制造标签的羽绒服已经占领了全国1/10的市场，这让在南方经营了20年羽绒服生意的光山人陈峰喜出望外，他把厂子搬回了家乡。 我们企业的用工的主体就是留守妇女和贫困户，人均工资是在2600左右，最高能达到将近4000。 当下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在投入电商扶贫的实践，不过一些地方的电商扶贫推进的并不顺利，迟迟打不开局面，缺乏平台，缺乏人才，物流费用高成为摆在电商扶贫面前的三大屏障。如果说河南光山建立平台，将现有的资源和产品相结合，打通了缺乏平台支撑这第一道屏障，在山东曹县则是通过培训农民打通了缺乏人才这第二道屏障。在山东曹县代集镇孙庄村，村党支部书记孙学平苦恼的是，让种了一辈子地的村里人开网店，可真是赶鸭子上架了。在村民任庆林的家里，孙学平可算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 我不会打字。 是喽，咋的？ 锻炼，给你们做技术指导。这个手把手的教你如何上网，如何开设淘宝网店。 手把手的教，说这句话时，孙学平心里是有底的。这不，曹县财政专门设立300万元的电商扶贫引导资金。任庆林的网店开张大吉的同时，代集镇12000多家网店已经形成了销售额超5亿的演艺服装加工产业。300户贫困户搭上电商快车，超过一半的贫困户通过电商脱贫。面对高额的物流费用，山西新县水江头村让电商巨头入驻贫困村，为电商脱贫路打通了第三道屏障。在当地扶贫干部的努力下，山西新农陶电子商务、山西利德康生物2家公司已经成为村里的农产品供应基地，村民高爱琴。 通过牵线搭桥， 通过牵线搭桥，我们村的农产品有了销售的渠道，这对我们增收致富奔小康有着重要的帮助。 打通了交通不畅、信息闭塞、人才匮乏的堵塞脉络，以让光山等这样的老区从事电商的贫困人口实现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10000多贫困户借助互联网的春风实现了脱贫。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宝认为，晋鲁豫三省贫困老区在电商扶贫路上资源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市场优势。不过目前一些地方的电商扶贫仅仅追求表面上的把产品卖出去，下一步应更加注重扶贫对象参与度的提升。 一些地方的电商扶贫无非就是在贫困地区发展电商，那么在这个参与发展电商的农户里面呢，真正的扶贫对象还是参加的程度比较小点的。 砥砺奋进的五年。 网记者孙冰杰。 后天放假， 那 放假干什么？ 在家里玩。 在家里玩什么？ 在 家里 玩。 跟谁？ 4、5、6、7、8，宋哥。 整个铺仔村有100多个学龄前儿童，6岁的王一龙是其中唯一一户孤儿。2岁时，他的父母就都离开了小一龙。80多岁的大伯王朝胜与伯母王美花收养了他。 老师，我也被打的疼。 大伯耳朵不好，两位耄耋老人一个月养老金和各种补贴加起来不到700元，每个学期一龙3000元的幼儿园学费曾是老人最头疼的事儿。懂事的一龙几乎从来不跟伯父伯母要吃的穿的。去年开始，按照临高县出台的扶贫政策，每年给学前儿童750元的教育补贴，幼儿园也减半了学费，每学期的花销在1300元左右。一龙的堂哥堂嫂也会帮着交一部分，这让老人身上的担子稍轻了些。 送过娃娃一点小红嘛。 不过老人更担心的是孩子以后的上学问题。王朝胜一直想给一龙申请孤儿证，这样每月可获得600元的生活补贴，还可以免去上学后的所有费用。由于材料不全，家里人跑了几趟都没办下来。去年下半年，村委会成立了为民跑腿服务站以后，村民有落户或开证明需求的可直接找到服务站代办。在服务站的协助下，最近一龙的孤儿证终于办了下来。孤儿证办下来这天，一龙的嫂子特意给他买了一个积木，那是一龙最爱的飞机模型。跟大多数想要玩具的同龄儿童不同，王一龙一直有一个心愿，他想要快快长大。 为什么想快点长大？ 做家务。 做家务。帮大伯做家务。 央广记者冯月、邢思佳、柏林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下午，应德国总理默克尔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柏林泰格尔机场，开始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了中德总理年度会晤。李克强表示，我此访是为巩固和发展中德友好而来，也是为创新和提升中德合作而来，期待同德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神，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再上新台阶，切实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合作与发展。 当天，李克强在柏林总理府同默克尔举行了中德总理年度会晤。李克强指出，中德经济互补性强，利益契合点多，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将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等发展战略更好对接，相互平等开放，把合作蛋糕做大，深化制造业、能源、航空、创新、中小企业等合作。希望德方为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大飞机 C919 取得欧盟试航认证提供支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等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中方支持德方主办好今年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李克强强调，中方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乐见欧洲团结、繁荣、稳定，这将有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晤前，默克尔在总理府广场为李克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央广消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确保实现2017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国务院近日发出通知，部署开展第四次大督查。这次大督查的重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保障和改善民生，防范重点领域风险等5个方面的工作。同时对本届政府约法三章等公开承诺事项、十三五规划纲要重要目标任务落实情况开展督查。 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衔接、与国家财力增长相适应的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和政策落实与绩效评估机制，构建框架完整、措施精准、机制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不断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应市场能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能力，进一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为此，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框架，既有扶持性政策，又有引导性措施，主要定位于构建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2%，与上月持平，连续8个月保持在51%以上的景气区间，表明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5月份生产指数为53.4%，比去年同期上升1.1个百分点，生产增长总体稳定。新订单指数为52.3%，高于去年同期1.6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表示，经济增长正由短期冲高回落态势转为总体趋稳态势，国内外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我们从反映供给的生产量来看，和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来看的话，双方之间差距不到1个百分点。那反映出来的就是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是平衡的。 5月消费品制造业 PMI 高位继续增长，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 PMI 均位于54%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此外，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针对中小型企业的减税降费、金融服务等政策效应显现，小型企业 PMI 连续3个月上升，年内首次回升至扩张区间，中小型企业活力增强。 无论是大型企业、中型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发展很快，都在50%以上。特别是小企业，由4月份的50%以下已经回升到了50%以上的这么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5%，高于去年同期1.4个百分点。非制造业保持较快发展势头，增速有所加快。这主要是包括服务业在内，与民生关系紧密的行业增长较快。 服务业的回升反映出来的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的这种趋势是在进一步的增强。 央广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下发通知，公布了自今年5月31号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258.89元。当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也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公安部近日部署启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推广应用全国统一选号系统和号牌生产管理系统，并推出全面推行网上选号、置换车辆保留原车号牌等便民措施。央广记者丁飞、潘毅报道。 针对目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号牌发放不规范的问题，公安部近日要求推广应用统一的机动车号牌选号系统，实现号牌发放3个统一。公安部交管局车管处王国强警官。 第一个呢是统一号牌的号码发放，我们实现所有的号码资源呢由计算机啊是公开的向社会发放，而且这个发放的方式呢是全国实现统一。第二个统一呢是实现了统一的号池维护和管理，号池呢全部由计算机往里投放，而且是自动的增补，没有人为操作空间。 那第三个统一呢，是统一号码的资源监管，而且呢，我们要健全一些监管的制度。 根据计划，从今年6月20号起，全国将分三批推广应用统一的选号系统。王国强透露，所有号牌资源将全部向社会公示，车主可通过网站或手机 APP 选取号牌号码。 扩大了随机选号的方式，原来10选1，这次我们扩大为20选1，而且呢，允许一些号牌号码资源比较宽裕的地方呢，可以进一步扩大为30到50选1。进一步放宽了使用原号的时限，只要我这个号牌使用1年以后，我就可以向城管所提出。 今天起施行的一批新规将进一步对不规范行为进行约束。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今天起，我国首部网络安全法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网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明确加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其中针对个人信息泄露问题规定，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可入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局长赵泽良说， 我们制定网络安全法就是要维护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中国民航局近日下发规定，今天起正式对最大起飞重量在250克以上的无人机实施登记注册。已购买无人机的个人必须在8月31号之前完成登记注册。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今天起施行。新的管理条例支持并鼓励通过推广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先进施药器械等措施，逐步减少农药使用量。中国农业大学应用化学系教授吴学民分析， 农药的监管应该更加严格，因为我们整个国家农药使用量还是很大的，追求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的科学使用方式、科学的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如何让儿童成长得更好，各方在行动。央广记者杨守华、孙莹、任磊平报道。 当下校园欺凌事件频发，防止校园暴力、保护儿童身心健康成为关键。为此，最高检和教育部联合部署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采取提问、做游戏、情景剧、模拟法庭等方式，引导孩子不做施暴者，避免做受害者。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副主任史威忠介绍，巡讲活动开展一年来，已覆盖全国91个城市、132所中小学校。 小学生的认清角色、远离校园暴力课程，进入了哆啦 A 梦的角色，引导孩子们不做施暴者、作孽者，避免成为受害者，学做见义巧为的帮助者。 校园欺凌案件也让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面临着新的问题和压力。今天起实行的江苏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首创家长教育规定，明确了家庭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责任。江苏省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刘成林，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履行监护职责不力，放任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公安机关发现或者接到举报后，应当责令其接受家长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妇联负责实施家长教育。 留守儿童、残疾儿童这些特殊的儿童更需要特殊的关爱。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截止目前，山东、福建等26个省份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台措施意见。今年5月，教育部国家残联发文要求，残疾少儿入学全覆盖，零拒绝。 我们班有3个，有一个是唐氏综合症，一个是脑瘫，还有一个是先天性癫痫。 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齐色花福利幼儿园，残疾儿童在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游戏。一位自闭症儿童家长说，明显感觉到孩子的进步和变化。 像我们的孩子在从小或在这种环境里面，过去小朋友叫他他都不理的，现在的话把小朋友叫他，然后他会跟着过来，他的各方面的能力有提升，比如说他的认知能力啊，会明显的感觉到。 如今不少孩子已从幼儿园毕业，在老师的培养下，孩子们学会了如厕，学会了交谈，学会了微笑，而伴随他们终生的将是尊重和关爱。 校园欺凌和暴力还不容乐观，数据显示，陕西省48.4%的青少年遭受或实施过传统欺凌和暴力，32.4%的青少年遭受或实施过网络欺凌暴力，16.4%的青少年遭受或实施过负荷欺凌和暴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分析， 为什么校园欺凌、校园暴力能够引起前社会关注啊？因为它触动了前社会的痛点，它反映的是前社会的问题。各级法院要着眼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着眼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始终坚持特殊优先保护司法理念，以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根本目的，扎实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强调，司法机关要进一步健全关爱救助机制，特别是重视探索适合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特点的办案方式方法。 去年我们检察机关一共对被害的学生进行了司法救助是148人，法律援助是562人，心理疏导是512人，身体康复是338人，应该说有一定的量了，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 2013年，我国掀起了光盘行动热潮，当时不少餐厅推出了半份菜，深受消费者欢迎。但是记者近日调查发现，4年过去了，已经鲜有餐厅坚持。央广记者周一帆报道。 记者通过外卖软件的菜单对北京50家餐饮企业进行统计，只有2家提供小份菜，而这也只是针对外卖推出的。半份菜听起来很美，推广为何不容易？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餐厅的成本账。青岛老船夫延吉路店经理赵秀彩说， 小份菜制作工艺上没法再减少工作流程，原先5个盘子，然后现在要清洗8个盘子，劳动力也是加大了。 安徽蚌埠餐饮公司店长曹荣表示，厨师的工作量也会因此增加。 要如果全部是整盘菜的话，我们一个师傅就过了，但是有半份菜还要承担摆盘的一个美观度，还有一个出品的一个速度，所以我们都要备2个师傅。 各家餐厅如果能够根据自己运转的情况，在菜量和菜价中找到平衡点，让餐厅良性运转又能保证不浪费，光盘行动才能更好的推进。铜陵市某中型酒店经理刘正梅介绍， 吃客人他都不愁吃，多了之后他很容易造成他这个反感，你少了造成菜不够吃也难看，所以一分就把整个的这盘子最少给到3/4。 恢复高考40年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今天播出第8集，鲁少臣大山里的传奇。鲁少臣从云南大山里考上名牌大学，欣喜之余他有哪些担忧？第一笔国家助学贷款如何让他放飞理想？学生资助政策发展18年，如何助力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追逐梦想？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检查报告显示，个别中成药生产企业擅自改变工艺问题比较突出。国内首次运用网络媒体邀请群众参与的政务会议在秦皇岛尝试，全国首个公证机构主持的选房摇号在南京举行，请听报道。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昨天发布2016年度药品检查报告，中药饮片含量检测、染色、增重等问题时有发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化监管司副司长孙金林表示， 以往他可能只是对中药的制剂生产企业检查完了就结束了，那现在呢，检查里面发现一些线索或者问题，我们会去倒追在哪个药材或者饮片市场去购买的啊，然后在这个检查过程中是联动的，这种方式就是有些经营企业它可能租赁或者挂靠生产饮片企业的一些牌照啊，自己在后面在这个黑窝点儿去进行加工啊，这个生产企业呢可能还会帮他编造一些生产记录。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昨天上午，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尝试利用百度贴吧平台召开政务会议，这在全国尚属首创。会议开始后，会议议程在贴吧的帖子中置顶，并以直播形式提供了视频短片。会上所有的文件、视频和讲话都实时提供给市民观看。不少市民在贴吧里留言，提出意见建议。会议中涉及到的单位也在贴吧页面上留言，相关跟帖达到了100多楼。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冯静宇表示， 通过线上线下的同步互动，让群众积极参与、支持、监督我们的工作。 央广记者杜震秦皇岛报道。 全国首个公证机构主持的选房摇号昨天上午在南京市公证处启动，短短5分钟，356组购房者被全部摇出， 共计19个序号的客户经审核不具备摇号资格，已被剔除，有效报名序号共计356个。 虽然南京的公证摇号售房政策是在上海之后出台，但在全国是首次举办操作。摇号现场除公证处相关工作人员外，组织方还邀请了司法局代表、房产局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代表、开发商代表来现场监督。摇号结束后，最快当天下午即可正式选房。业内人士预计，未来这种新的销售模式也会在更多一线、二线城市推广开来。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南京报道。 昨天多起案件宣判，法院对被告人国家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中共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峰，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浙江省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宁波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卢子岳，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陈雪峰、卢子岳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对被告人邓麒麟，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主持人坚定信念敬畏话筒主题培训班昨天在河北沧州开班，台长严晓明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建设好播音员主持人这支队伍事关国家电台的导向、品位、形象，只有具备坚定的政治意识和业务素养，才能塑造新时代的中国声音。 第27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河北廊坊开幕。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巴萨至内罗毕铁路当地时间5月31号正式通车。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通车仪式当天在蒙内铁路起点蒙巴萨西站举行，伴随着充满律动的非洲传统音乐，现场旗帜飘扬，歌舞欢唱。出席通车仪式的肯尼亚总统肯亚塔表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令人骄傲的时刻，不仅仅对于我个人而言，对于每个肯尼亚人来说都是如此。 蒙内铁路西起肯尼亚第一大港蒙巴萨，东至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全长480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修建的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铁路设计客运时速120公里，货运时速80公里。作为中非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项目，蒙内铁路开启了中国铁路全产业链境外合作的新模式。中国路桥蒙内铁路项目总经理孙立强说：“ 蒙内铁路建设的话呢，完全按照国内的高质量、严要求的标准来执行的。通过2年的时间，体现了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质量。 蒙内铁路投入使用后，为当地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提供了一种更安全、快捷和廉价的选择。”项目已为当地直接创造工作岗位超过4.6万个。 联合国安理会昨天发表媒体声明，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当天遭遇的恐怖袭击事件，强调坚决打击恐怖主义。阿富汗首都喀布尔5月31号上午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80人死亡，350人受伤。遇袭路段周围分布着多个阿政府部门、外国使馆以及国际机构，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 爆炸造成了中国驻阿富汗使馆馆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所幸的是中国使馆人员全部安然无恙。截止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有在阿富汗的中资机构以及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呢也正在评估有关的情况，并且将采取措施加强对在阿富汗的中资机构以及中方人员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次节目编辑樊永信、崔天琪，中程主播文琪。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